静静看着你的容貌，听你的呼吸，听你的心跳，忽然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。 我的思念一天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伤痛，我会。 求生命的感受。